你好，我是杨晓峰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Synchronized 和 Re-entrant Lock 有什么区别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进入 Java 并发学习阶段。软件并发已经成为现代软件开发的基础能力，而 Java 精心设计的高效并发机制正是构建大规模应用的基础之一。所以，考察并发基本功也成为各个公司面试 Java 工程师的必选项。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Synchronized 和 Re-entrant Lock 有什么区别？有人说 Synchronized 最慢，这话靠谱吗？ Synchronized 是 Java 内建的同步机制，所以也有人称其为 Intrinsic Locking。 它提供了互斥的语义和可见性，当一个线程已经获取当前锁时，其他试图获取的线程只能等待或者阻塞在那里。在 Java 5以前， Synchronized 是仅有的同步手段。在代码中， Synchronized 可以用来修饰方法，也可以使用在特定的代码块上。本质上，Synchronize 的方法等同于把方法全部语句用 Synchronize 的块包起来。 Re-entrant Lock 通常翻译为再入锁，是 Java 5提供的锁实现，它的语义和 Synchronize 的基本相同。再入锁通过代码直接调用 Lock 方法获取，代码书写也更加灵活。与此同时， Re-entrant Lock 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法，能够实现很多 Synchronize 的无法做到的细节控制，比如可以控制 Fairness， 也就是公平性，或者利用定义条件等。但是编码中也需要注意，必须要明确调用 unlock 方法释放，不然就会一直持有该锁。 Synchronized 和 Re-entrant Lock 的性能不能一概而论，早期版本 Synchronized 在很多场景下性能相差较大，在后续版本进行了较多改进，在低竞争场景中表现可能优于 Re-entrant Lock。 今天的题目是考察并发编程的常见基础题，我给出的经典回答呢，算是一个相对全面的总结。对于并发编程，不同公司或者面试官面试风格也不一样，有个别大厂喜欢一直追问你相关机制的扩展或者底层，有的喜欢从实用角度出发，所以你在准备并发编程方面需要一定的耐心。我认为锁作为并发的基础工具之一，你至少需要掌握理解什么是线程安全、Synchronized、Re-entrant Lock 等机制的基本使用与案例。更进一步，你还需要掌握 Synchronized、Re-entrant Lock 底层实现，理解锁膨胀、降级，理解偏斜锁、自旋锁、轻量级锁、重量级锁等概念。掌握并发包中 java.util.concurrent.lock 各种不同实现和案例分析。专栏前面几期穿插了一些并发的概念，有同学反馈理解起来有点困难，尤其对一些并发相关概念比较陌生。所以在这一讲呢，我也会对一些基础的概念进行补充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线程安全。我建议阅读 Java 并发编程实战，虽然可能稍显学究，但不可否认，这是一本非常系统和全面的 Java 并发编程书籍。按照其中的定义，线程安全是一个多线程环境下正确性的概念，也就是保证多线程环境下共享的可修改的状态的正确性。这里的状态反映在程序中，其实可以看作是数据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状态不是共享的，或者不是可修改的，也就不存在线程安全问题。进而可以推理出保证线程安全的两个办法。一、封装。通过封装，我们可以将对象内部状态隐藏保护起来。二、不可变。还记得我们在专栏第三讲强调的 final 和 immutable 吗？就是这个道理。 Java 语言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生不可变，但是未来也许会引入。线程安全需要保证几个基本特性。原子性，简单说就是相关操作不会中途被其他线程干扰，一般通过同步机制实现。可见性，是一个线程修改了某个共享变量，其状态能够立即被其他线程知晓，通常被解释为将线程本地状态反映到主内存上， volatile 就是负责保证可见性的。有序性，是保证线程内串行语义，避免指令重排等。可能有点晦涩，那么我们看看文稿中的代码段，分析一下原子性需求体现在哪里。这个例子呢，通过两次取值然后进行对比，来模拟两次对共享状态的操作。你可以编译并执行，可以看到仅仅是两个线程的低度并发，就非常容易碰到 former 和 later 不相等的情况。这是因为在两次取值的过程中，其他线程可能已经修改了 shared state。 在我的电脑上的运行结果，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。将两次赋值过程用 synchronized 保护起来，使用 this 作为互斥单元，就可以避免别的线程并发的去修改 shared state。 如果用 JavaApp 反编译，可以看到文稿中的片段，利用 Monitor Center、Monitor Exit 对实现了同步的语义。我会在下一讲对 Synchronized 和其他所实现的更多底层细节进行深入分析。代码中使用 Synchronized 非常便利，如果用来修饰静态方法，其等同于利用文稿中代码将方法体囊括进来。再来看看 Re-Entry Lock， 你可能好奇什么是再入，它是表示当一个线程试图获取一个它已经获取的锁时，这个获取动作就是自动成功，这是对锁获取力度的一个概念，也就是锁的持有是以线程为单位，而不是基于调用次数。 Java 锁实现强调再入性是为了和 pthread 的行为进行区分。再入锁可以设置公平性，我们可在创建再入锁时选择是否是公平的。这里所谓的公平性是指，在竞争场景中，当公平性为真时，会倾向于将锁赋予等待时间最久的线程。公平性是减少线程饥饿情况发生的一个办法。如果使用 synchronized， 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公平性的选择，其永远是不公平的，这也是主流操作系统线程调度的选择。通用场景中，公平性未必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。 Java 默认的调度策略很少会导致饥饿发生。与此同时，若要保证公平性，则会引入额外开销，自然会导致一定的吞吐量下降。所以我建议，只有当你的程序确实有公平性需要的时候，才有必要指定它。我们再从日常编码的角度学习一下再入锁。为保证锁释放，每个 lock 动作我建议都立即对应一个 try catch finally。 典型的代码结构请点击文稿查看，这是个良好的习惯。 Re-entry lock 相比 synchronized，因为可以像普通对象一样使用，所以可以利用其提供的各种便利方法进行精细的同步操作，甚至是实现 synchronized 难以表达的用例，如代抄时的获取锁尝试。可以判断是否有线程或者某个特定线程在排队等待获取锁，可以响应中断请求等。这里呢，我特别想强调条件变量。如果说 re-entry lock 是 synchronized 的替代选择，Condition 则是将 Wait、Notify、Notify All 等操作转化为相应的对象，将复杂而晦涩的同步操作转变为直观可控的对象行为。条件变量最为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标准雷库中的 Array Blocking Queue 等。我们参考文稿中的源码，首先通过再入锁获取条件变量。两个条件变量呢，是从同一再入锁创建出来，然后使用在特定操作中，如文稿中的 Take 方法。判断和等待条件满足，当队列为空时，试图 take 的线程的正确行为应该是等待入队发生，而不是直接返回，这是 blocking queue 的语义。使用条件 not empty 就可以优雅地实现这一逻辑。那么怎么保证入队触发后续 take 操作呢？请看文稿中 in queue 实现，通过 signal await 的组合完成了条件判断和通知等待线程，非常顺畅就完成了状态流转。注意Signal 和 Await 成对调用非常重要，不然假设只有 Await 动作，线程会一直等待直到被打断。从性能角度， Synchronized 早期的实现比较低效，对比 Re-entry Lock， 大多数场景性能都相差较大，但是在 Java 6中对其进行了非常多的改进，可以参考性能对比。在高竞争情况下， Re-entry Lock 仍然有一定优势，我在下一讲进行详细分析，会更有助于理解性能差异产生的内在原因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无需纠结于性能，还是考虑代码书写结构的便利性和可维护性等。今天作为专栏进入并发阶段的第一讲，我介绍了什么是线程安全，对比和分析了 synchronized 和 re-entry lock， 并针对条件变量等方面结合案例代码进行了介绍。下一讲我将对锁的进阶内容进行源码和案例分析。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 synchronized 和 re-entry lock， 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？来思考一下，你使用过 re-entry lock 中的哪些方法呢？分别解决什么问题？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，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，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。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？你可以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，或许你能帮到他。